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展昭愣在当地，自己回去这样的念头他根本就从来没想过，况且依着温姑尾鱼所说，找不回端木翠，他也根本无法离开尘渊。端木翠见他发愣，只当他是没明白，反而认真地给他逐条理析起来。那展昭，你既然是2000年后的人，你的朋友或者亲人应该还在身边，难道你就不想念他们吗？你已经找了那个端木姑娘这么久了，既然找不到就不要再找了。有些东西呢，丢了就是丢了，何必执着呢？展昭面色一青，疼得站起来，吓了端木翠一跳。端木翠愣愣地看他，吃不准他为何有此举动。哪知过了片刻，展昭又慢慢坐下去，面上是平静下来，胸膛处起伏得厉害，足见方才是动了气的。顿了一顿，他才低声道： 你不懂。 倘若我不懂，你说了我不就懂了？我只知道，若换了是我，身处异世，找不到想找的人，难道还单留一辈子吗？展昭，你方才说喜欢他，想来你是不舍得，但是再不舍得，总还要过下去的。啊，我从小到大不知道不舍得过多少东西，但是有些事情也由不得你的。当时难过伤心，很久之后再回头看看，再厉害的伤口也结了伤疤，就不那么难受了。 我知道。 接着不再言语，目光有些恍惚，似是念及旧事，眸中渐渐化开温柔之色。 端木是个很好的姑娘，有时他脾气很大，好像炎下一场急雨，打得你浑身湿透。但还没等你反应过来，他又转怒为喜，叫你哭笑不得。 展昭的声音渐渐转低。 总之，是个很好的姑娘。 嗯。 他下界是为了除妖，温姑尾鱼串通瘟神，在宣平城中散播瘟疫，短短几日不知害了多少无辜百姓。包大人派我与公孙先生前往宣平见机救治，但是人力卑微，白纸艾草怎敌得过妖孽奸佞。若没有端木，我和公孙先生又能救出几人？我从来没有听过明道的恶名，但我也知道明道被打开，人间必然生灵涂炭，说不定便是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。当时我便想，若能阻止这一惨事，哪怕要斩某肝脑涂地也是值当的。所幸老天有眼，端木阻止了温姑尾鱼。开始的时候我不知他身堕尘渊，只当他是死了，所以我决定离开。即便心中有不舍有痛苦，但无畏在明道单留，徒添一条人命。可是后来温姑尾鱼同我说，端木没有死，只是堕入尘渊之中。既知他不死，哪怕拼了我这条命，也自然要召他回来。明道封闭，人间重得太平安乐，是端木舍了自己换来的。难道我能因为惧怕尘渊凶险，便将他孤零零撇下，贪生怕死，苟且偷生？吃水尚不忘掘井人，世人不知他所为，不会念他一句好，他们不在意他生死前途，或者说得过去。但我伴他左右，一切看在眼中，我在气他，有谁念他？我抛了他不管，有谁管他？你说的不错，开封有我牵挂的亲人好友，亦有展某未尽的责任。若力有所待，展某自然希望能早日携端木归去， 但若天不眷我，无法得返。 说到这儿，展昭面上掠过一丝机不可察的伤痛。 若天不眷我无法得返，那展昭心中虽有愧而无憾。展昭亦算是为封邑明道，为宣平百姓而死，不算死得毫无分量。你说我是舍不得他，有对又不对。我舍不得他是对他有情，我要找回他，更为全一个义字。展昭为人立事，一身担待，但愿有情有义，不想做无情之人废义之事。旁人如何评论，自由的他，我自问心无愧便是。 端木翠听得怔住，其实他也未必完全能了然展昭所思所想，只是觉得他这一番话说下来，赤诚坦荡，恳切真挚，字字句句在自己心中激起的波澜实在是前所未有。端木翠幼时遭变，年纪尚小便要思虑周全，面面俱到，后来得姜子牙调教，晋升战将，攻城略地，更是性情狠辣，凡事只求一个赢字，不问手段，不计战法，权谋为上，利字为先，何曾想过什么情字义字，即便有也是小情私意，不咸不淡，不轻不痒，呼之即来，弃之亦不可惜。有那么几短时间，他甚至羡慕起那个端木姑娘来。这一晚他召展昭进来，言明不要云遮雾绕，大家敞开了说，倒也并非欺瞒。他并不忌惮跟展昭言明，虽然他心中有怀疑此处即是沉冤，但他并不愿意牺牲目下的一切去搏这一赌。在他看来，这里一切都好，上父、孤昌、杨戬、阿弥都是他熟知熟忍之人，从小到大往事历历，他愿意就这样继续下去。虽然对展昭不无好感，但展昭是谁他并无印象，他也不知那个2000年后的朝代是什么模样，他为什么要舍下眼前的一切，甚至抛却生命去听信展昭的一家之词。可是在听了展昭的话之后，端木翠犹豫了。这犹豫并不是说他改变了想法，他只是忽然想把这个必须面对的严明时刻拖下去，为自己多争得一些时间。或许他应该再想一想，有很多事情应该再想想明白。展昭，我……话没能说下去，端木翠的脸色一下子变了，他的手按向小腹，眼前忽然模糊起来，只觉面前的人一会儿拉长，一会儿压短，有纷乱的色块乱碰乱撞，然后蒙上一层血色，有粘稠微腥的液体从眼角流出，那一定不是眼泪。端木翠的意识如同渐煮渐沸的水，开始还能模糊地分辨出形色声，后来就只能听到沸滚的水声了。这声音像是从身体内部蔓延开来，渐渐没过耳膜，然后他听到自己居然还很镇定的声音，我中毒了。这一声过后，所有的堤坝和防线全盘崩开，他不知道自己倒下没有，似乎是被展昭扶住了。有一瞬间，周身的大雪被外力冲压，有刹那清醒，他看见展昭焦灼而苍白的面容，但他无暇去顾及这些了，他盯住了展昭眸中自己的影像。 我居然死得这么难看， 他忽然冒出这么一个奇怪的念头，然后即便是对穴道的冲压也无法让他保持清醒了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也听不见。他觉得自己像一只黑色的折翼的鸟，正向着不可知的深处急速坠落，有很多快速回闪的记忆碎片喧闹着嘈杂着挤进脑海，又很快被后来者气势汹汹地拨开，许多往事，悲哀或是喜悦，印象深刻或是浅淡，重要或是不重要，都争先恐后地来，不待他辨清就消失散开。端木翠确切地知道自己是要死了，这种感觉他并不陌生， 谁来救我？他想，那一次，他也是这么想的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